恒生指数报20890点，升咗229点，总成交金额8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4点，升咗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73点，升7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8.6，升咗5.4；阿里巴巴103.2，升2.3；美团194.7，升5.6。盈富基金21.44，升2.2；友邦保险83.15，跌4毫。香港交易所360元，升8.6；快手81.4，升2.05；京东集团245.6，升4.6；药明生物79.55，升2元；比亚迪股份288元，跌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5，英镑9.427。瑞士法郎8.099，澳元5.421，加元6.1，新西兰元4.901，欧元8.0353，每百日元对港元5.6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0点，升咗718点。港金报159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69美元，卖出1708.2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啦。咁就系启田道回旋处近住鲤鱼门道咧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咁龙尾咧就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嘅交通噶。下行嘅龙尾排到去康华苑。重复一次咧，就系启田道回旋处近鲤鱼门道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将军澳。道近康华苑，至于东区走廊近爱秩序湾，因为较早时嘅交通意外，来回方向仲系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来回都系有啲挤塞噶。去柴湾方向嘅车龙比较长，排到过咗东桃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繁忙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黄珠路龙门居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孟屋边巴士站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5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兆麟苑、桂麟阁、油塘油美苑、怀美阁、沙田水泉澳村林泉楼、薄扶林置富花园富业苑、大埔大埔中心17座、屯门宝田村6座、屯门田景村田翠楼、牛头角乐华北村炳华楼、沙田瑞和苑丰年阁、粉岭荣辉中心4座和粉岭山丽苑乔山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So 王天怡 婆仔嚟嘅咧。 生日快乐，天天常住， 买好多糕点俾我，好孝顺喎、 啊、 你哋。 见你平时细细矮矮咁样咧、 啊， 又做嘢又忙碌咧、 啊，生日唔系送生日蛋糕，而家咁多包点，真系好似老人院探阿婆。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燕破鳄进行最终入营训练，呢一次集训的淘汰率是80%以上，甚至可能有死亡的危险。除了负重越野跑，呢次训练究竟仲有冇啲乜嘢意料之外的事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他除了是一位歌手、一位创作人之外，近排更加是一对流行组合 The Lemon Ones 里面的一位主音人马。他自己的这首新歌也是近排很多人留意，留意这个新专的名字 Sophia Nyberg 有这首 Fool。唱緊我啦，有少少懶洋洋嘅感覺啊，留意呢一個名字 Sophia Nyberg 呢個禮拜我哋推介嘅作品 Fool 啊。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0号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咁啊，想讲咧，今日就系、是 我哋今日嘉宾啊嘛，讲埋 我哋嘅嘉宾，你真系知我心啦， 梗系知啦。 我哋啊，今日 我知道你成日都好似唔记得咗会讲啊嘛。 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就系 Melissa 林善宁啊， 咁啊带嚟佢第一只嘅个人派台作品《过路边》啦。咁啊，同时间佢亦都系一位嘅老师嚟嘅。咁啊，所以都好有趣，就系同时间点样喺老师同埋音乐两。 邊一齊共存去做呢？咁啊，轉頭六點鐘會聽到佢嘅訪問。 就知道有 Miss 啦，之前我哋都訪問，譬如阿 Sir 定力爭 Miss 就有 Miss 啦， 教育界代表啦，已經 搞一個係唔知 校際老師歌唱大賽， 然後再揾啲真係讀緊書嗰啲新人咧，跟住就全部都係一個 concert。 係阿德咁樣。是喎、啊、有喎、啊、黃明 真 係 有啊， 即係 讀 緊 書 㗎 啦嘛、 哦、 中學生㗎嘛。係 喎、 啊。跟住同時有啲已經做緊中學老師。 阿德仲可以啱啱大考完添咋都唔知完未、 啊、 好似啱啱完咋。 跟住、啊、有啲譬如阿朱志即係嚴明嚴明希啦。 嚴明希啦。 即係嗰啲佢哋就係、是讀緊書㗎嘛、啊。你搞個校園音樂會呢跟住有 feel 啦。有老師、 啊、 有學生仲有校工添。我就 係 個校工， 好青春啊！你係校工，我係負責夜晚守門口嗰個啫。咁啊，講開校園咧，有一樣嘢，我覺得都即係年年都係年度大事嚟㗎啦。同學生歌都，我覺得都幾大關係嘅。咁、嗯、啊，當然好多香港市民都好喜歡啫，因為已經係踏入呢個七月差唔多尾咧，就書展就已經係今日開始開， 跟住下個禮拜動漫節啦，好、 啊、 期待啦， 好緊密 啦，係啊！ 喂，希望今年真係唔使排隊排得咁辛苦， 真係好，真係唔。 因為我記得上年 你個書展係動漫節啊？ 兩樣都係嘅。咁啊，上年因為動漫節，我記得我係我又衰嘅，我揀喺嗰啲好多人嘅時候去排嘅、 嗯， 所以上年係。排得幾熱，我記得上年排隊嘅時候，真係有個前面有個女孩子中暑暈低，哦、我唔知佢係中暑定係佢本身身體唔舒服啦。咁總之佢就熱得就係暈低咗咁樣。咁、哦、啊好彩即係附近即係身邊有好多嘅朋友仔，即刻即係有一啲嘅退熱貼啊，有一啲水啊咁俾佢，咁然後就即係舒緩少少咁樣咯。咁啊，大家就算即係去排隊啊，去睇展覽嘅時候，大家都注意住身體嘅狀況啦。 你出面打蛇餅嗰度，跟住卅幾度圍住啲人焗。住喺條天橋嗰度真係 冇錯， 真係黐線㗎！ 所以再次要報一報呢個天氣預測，就係天晴，但明早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係約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約35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周中期持續酷熱及天晴，市區最高氣温可以達到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㗎。咁啊，而家嘅室外氣温都已經有33度，相對濕度67%。 知唔知道大家好中意睇書？不過唔係，我頭先聽新聞報道講，今日首日開始，朝早人流未即係冇 未算 咁勁，但係應該都有個分別嘅，因為以往係真係放暑假， 係啊， 而今年未 遲咗放暑假，今年學生就8月中左右先放暑假， 放咗放一個禮拜就翻學啦嘛。呢都係我哋喺 Melissa 身上面了解到最新而家校園 嘅狀況，冇錯冇錯。 你可以咁樣啦，係咁，但係同埋咯，即係如果你即係身體嗰啲你比較。叫做未必太好啊，或者驚嘅話，即有時睇書又咁講嘅，即除唔一定裏面先有啦，裏面可能會有啲特別嘅，你就諗下你要買啲乜嘢，睇下係咪一定裏面先買到，咁你可以令到自己嗰個安排彈性啲啦。 同埋咧，我好衰嘅，以前咧即係仲係在學時期嘅時候去睇書展咧，我喺入書展之前咧係會喺附近嗰啲嘅大型書局、或者小有啲大型細型嘅都係啦，都會走一輪望下先嘅，因為通常。一搞書展咧，附近嗰啲書局就會減價， 要搶客啊！ 係啊，所以我有時係未入書展已經買咗一堆書喺度。 係啊，同埋有時就係你中意嗰啲出版社，佢未必書展有啦嘛。係係，甚至乎可能有一啲朋友佢哋自己即係按住嗰啲書嘅類型或者點樣都，其實佢自己都會有其他佢唔知係咪叫書展，但係你當搞個 event 咁、有唔同嘅出版商或者書商咁，佢自己亦會搞一啲活動。咁所以其實你都要好知道你自己嘅喜好去揾，如果唔係咧。咁多人呢你出到去其实係老实讲你要揾係好难嘅即係除非你个心态係纯粹凑热闹啦。 或者你好有目标囉你好有目标、你一嘢就已经知道我佢係边个出版社㗎啦呢本书咁然后我要去嗰个摊位揾咁就可能好少少囉。即係如果你係淨係大概知道自己想买乜嘢类型嘅书跟住盲摸摸就有排都揾唔到㗎啦。 係你要知道佢每年嗰啲都唔同即係可能参展商啊嗰啲名你自己 check 下啦。啊、上年有今年有咧，其實都唔一定你要睇下有冇先，唔係咧白行一趟入到去肌肉逼啦，肌肉出汗入到去，咦原來今年冇份啦， 咁就慘啦， 咁就慘啦。咁啊，我成日都叫大家睇多啲書。 啱啊，你即係我即係騷動音樂咧，即係除咗即係兩位主持人，除咗中意聽歌之外，最中意係咩啊？ 系睇书啊， 系咩？我正 唔系打机，唔系睇剧，唔系睇电影啊！ 我正想讲苏到音乐嘅主持最中意叫人睇多啲书，但系自己唔睇嘅 咩啊？梗系有睇啦，即系尤其我哋每个星期、啊， 你自己 呢一个音乐桑拿，我哋都系特登买咗好多嘅参考书翻嚟、哦，即系你唔好以为我哋系随便随口噏下、啊，或者可能乱咁揾一啲资料翻嚟俾大家，我哋全部都系有根有据，即系有引经据典、 啊。而你又唔好以为我哋净系揾嗰啲参考书就咩搬字过字啊嘛，所谓其实都唔系、啊，其实只不过系 化咗 嘅，只不过我哋有个底， 系 本身都知噶啦。咁但系你又想有一啲叫做 多少少嘅资讯， 系会睇下有冇一啲嘢其实我哋未知嘅，关于某一啲音乐类型。 嗯， 再加上就系你都想揾多啲渠道去核实， 系 究竟我哋所认知嘅资料 啱 究竟啱唔啱 咁样？ 系啦，咁因为以前睇可能网上面啊，睇一啲短片啊咁，咁但你都要好知道究竟佢本身嗰个资料来源喺边度。咁有时书系其中一个，因为如果佢系一个 proper 嘅出版社，佢有一啲所谓即系责任编辑定诸如此类，佢哋会把关究竟嗰啲内容嘅真实性嘅。 系 咁，所以 初级有个谱啊。 系啦，咁当然唔一定完全啱晒啦。都系嗰句，咁你都要睇下佢本身个 background 啦，即系嗰个把关嗰啲人系咩 background 啦。咁即系假设嗰本书系讲音乐，但系把关嗰人系厨师嚟嘅，咁你就 你自己谂谂啦， 你自己谂一谂啦，咁系啦，即系你要 study 下呢啲咯。 不过李米华，我都自己咧， 李米华， 我自己咧都真系谂住再行多次，即系因为咧，我上次咪讲过噶嘛，行书局咧，原来发现音乐嘅参考书籍咧系比较少嘅，真系得一个，即系尤其我系去大型书局啦，已经都系得一个大柜嘅啫。咁然后佢入边嘅分类入边已经系分咗，可能有一啲系真系乐理书。书有啲系音乐 做音乐制 作嘅书，有啲系讲theory 嘅，有啲系讲发展史嘅，跟住仲要分埋唔同地区咁咧，所以变相其实原来平时行书局发现揾到嘅音乐书，讲音乐嘅书啦，应该咁讲啦，讲音乐嘅书系真系比较少啲，我都想睇下行一转 书 展，睇下会唔会多啲， 即系特别你。讲嗰啲即系我哋需要嘅，唔系喺乐理或者制作上面， 啊、 就啱我哋系文化， 系文化方面 历史咯， 系啊， 所以唔知有冇咯。但系你咁样讲完，你又搞到我本身冇谂住去嘅。 系， 但 系 你讲完之后， 上次我都帮你托咗一本好厚嘅翻嚟啦。 喺度睇啊！ 你上次嗰本系叫咩话？系讲 DJ 文化 啊 ？DJ Save My Life。Last night 啊，類似咁樣，係，因為呢本好出名嘅。如果你有時上網睇資料，佢哋會 quote 翻一啲唔同過去，我諗咪八十年代或者總之嗰啲年代開始到而家，但凡提到有一啲 DJ， 佢可能佢 quote 一啲內容，佢都會有機會 quote 呢本書，就因為佢裏面係以 DJ 作為一個出發點，佢、 okay、 會講好多唔同 DJ 嘅故仔，而啲 DJ 咧。 全部都是有名有姓的。 好多老实讲啊，如果你而家开始听流行电子音乐，好似我呢啲近呢几年听呢， 是 我哋识嗰啲叫咩 ?Martin Garrix 啦 ,David Guetta 嗰啲，你喺嗰本书见到嗰啲全部都唔系呢啲名 字。即系陌生嘅嗰啲人系。 是 元祖级。 元祖级啊，或者佢哋、 OG。 佢哋未必系做一啲歌喺流行市场嗰度推出，然之后你会识到、而系佢真系喺当地好出名 的。佢哋系一啲先驱者咁样。 系啦、或者佢而家可能都仲有嘅，但系佢真系你要住喺嗰度，你会去嗰间 club， 或者去嗰啲 underground 嘅地方，嗰啲人就会知佢个名，喺嗰个地方会好出名咁样。 明白明白。 唔系靠作，因为而家有阵时候衰啲咁講咧，有一啲嘅 DJ 咧，佢兼顧埋 producer 嘅身份嘅時候咧，你認識佢唔係因為佢打碟，係因為你認識佢做嗰啲歌 啊。 咁當然啦，有一啲歌你覺得佢好聽，佢打係唔叻嘅，咁呢個係一個 long story 啦。咁但係以前可能元祖啲，佢哋起家全部都係 DJ 戲嘅，你未必有機會聽到佢作品，因為佢未必會去 produce，、因為佢成個人生嘅奉獻都係 打 碟。 即係好似波性咁樣， 咁又唔好咁講，我都係興趣嚟嘅，小弟係。 嗱，咁啊考你牌啦，即係嗰本書咁厚，到底你睇咗幾多啊？而家 我諗十分一都冇太厚啦。 其實咧都我覺得你睇咗十分一都好叻噶啦，因為即係第一，即係平時真係比較忙少少；第二，你嗰本書十分一都已經好厚噶啦，全英文。 即係都係有時我哋 music formal 嘅時候，我想揾多啲額外資料，睇下啲咩可以補充嘅時候，喺嗰本書嗰度揾咯。叫做 Last Night a DJ Saved My Life 呢一本就啊波。成推介嘅一本讲 DJ 文化嘅书啊，大家可以揾下啦。 即系你要揾下啲自己啱你嘅书，即系音乐嘅嘢咧，仲有除咗呢啲嘅所谓历史文化书， 系 其实睇多啲书咧，对大家听音乐咧非常之有帮助。 系你个样咁认真，我睇下你讲啲乜， 系咪好想开 live 咁样睇？系啊，点解话？ 睇书对听音乐有帮助咧？就因为而家都唔系而家，不嬲都有。就有阵时你见到一首歌嘅歌名啊，你会觉得啊，讲乜 嘢？好熟口熟面咁，系嘛？ 其实佢可能系嚟自一本书 啊， 就例如最近最新啊， 系 我听到啦，系一首歌叫做《老派约会之必要》，你睇落去。 系 咁讲咩咧？ 唔系嗰啲系戏名咁样， 系咩嚟嘅咧？咁老派约会之必要， 即系我知，即系类似嗰啲演员的自我修养咁， 好似嗰啲感觉啦，系啦，即系老派约会咩叫老派约会呢件事，好似好有诗意咁。 系 跟住你记得见嗰个填词人名字黄伟文先生，我第三下咧，第一下见歌名疑问啦，第二下睇填词人名，第三下已经有答案， 啊、 应该系书名， 系 就好似埃的美敦书咁，嗰时都系其实即系佢音译咗一个字英文字啦，欧的美神啦，咁跟住之后就最后通牒啦， 好多、哦，跟住小团圆啦，好多年前 其实好多嘅系啊 嘅小团圆已经系张爱玲小姐嘅作品 啦， 跟住沙之戏啦， 沙之戏 之前都系就系、是、日本嗰边嘅书籍啦， 跟住人间失格啊，非常之多啦， 有啊，有一本我好喜欢，近嚟都有派台啊，《漂流教室》漂流教室都系书名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不过佢系 漫 画书咁解啫嘛， 冇所谓噶，系啊，如果有一本叫《海贼王》咁正啊， 可能有，你唔好讲啊， 有类近嘅，有咩啦？嗰只嗰只有用佢只船嗰个名， 梅利号， 系啦，出发前进梅利号啊， 系啊。 听下成名系有位歌手出过噶，系啊，咁即系你会有呢啲嘢咁，咁所以咧， 好似系吴林峰， 好似系吴林峰咯，好似系，对唔住啊，我记性比较差，唔系唔识嘅，不过真系记性比较差，所以叫大家读多啲书有咩用啊？帮助你了解呢个乐坛，其实系有一定嘅作用。咁所以我哋今日就俾大家听下呢一首，即系嗰首头先我谂起嗰首未有啦，咁我哋就播呢一首。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抱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彻多，何来这刹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曾经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而我已透视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怕，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 便想不到底，谁知怨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碰醉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最需要学的是如何麻木了又从头开始。 你有冇心谂之前听过有古巨基同埋 Eden 吕俊安合唱嘅《漂流教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805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感染占3625宗，输入个案有180宗。医管局表示，有1207名确诊病人正留医，其中17人情况危殆。新增一名67岁阳性的男病人死亡，他已经接种三剂疫苗，本身有糖尿病及高血压，昨晚由救护车送往明爱医院，经抢救后不治。医管局相信死因同轻生有关，会交死因庭研讯。299间学校共呈报364宗阳性个案，过去7日有182间学校呈报2宗或以上感染个案，当中有2间学校部分班级建议暂停面授课一个礼拜。在院舍方面，新增4间安老及2间残疾院舍有确诊个案，相关院舍的院友及员工需要检疫。政府下午五点起将大埔广场怡富阁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今晚11前接受检测，目标在明日大约中午12完成行动。根据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在本月14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大埔广场怡富阁内超过2小时的人士，亦需要在本月22日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法改会建议针对5类电脑网络罪行制定全新法例，咨询公众3个月。法改会表示，现时没有特定条例处理电脑网络罪行，不同罪行在不同条例中订立部分已经不合时宜，希望相关建议可以完善针对入侵、取览、截取等行为的法例，以及完善不诚实使用电脑罪所涵盖的罪行。法改会指出，如果受害人是香港人，即使有关数据不在香港，黑客不在香港，亦都希望香港法庭对相关案件有管辖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今届文凭试考生在疫情下考试，过去3年的学习相当不容易，他祝贺所有应届考生完成中学学习阶段，开展人生新一页。蔡若莲出席一个书展活动时表示，应届考生过去断断续续要停止面授课堂，但从放榜看到他们的努力成果，今年的各学科成绩和往年差不多，希望考生能够把握机会，因应兴趣及能力追寻梦想。内地港人子弟学校由2024年起获准参加文凭试。蔡若莲表示，随着大湾区发展，越来越多来往两地的家庭，当局正研究一套机制，包括課程監管及文憑試安排，有關技術層面會待方向定好之後再公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天晴，但係聽朝早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5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週中期持續酷熱及天晴，市區最高氣温可達35度，新界再高1-2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李志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較早前在東區走廊近住愛秩序灣的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而家呢一段東區走廊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是封閉，咁一帶嘅交通咧繁忙嘅，來回方向的龍尾分別去到愛東村同埋筲箕灣崇真學校。咁就喺東區走廊近住愛秩序灣，因為處理較早前的意外咧，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至於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爾頓中心曾經有壞車拖走了，即能夠提早晨，現在龍尾去到青沙公路近大圍新村，和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有石山街他们之前派头先知的这个英文 demo version， 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另外一种情绪，歌名叫做 Reckless， 就好像一对情侣之间拉扯，一个就觉得我给了全部，而另外一个也都觉得哇，我对你这么好，你应该喜欢我。并且在这些关系当中好像都有坏人和衰人，好人和善良的人之分。 This is a song for the hypocrite. You got me motivated, counting the days like a lunatic. Until we're devastated, I'm hanging on every word you say. I won't hesitate.Without a goodbye, you got me motivated. Until it's out of CD, everything's automatic. Until it's out of CD, you got me motivated. Until it's out of CD, everything's automatic. Until it's out of CD, it took me a while to see through your insecurities. Moment I knew that it's time to move on. No sense of boundaries. 细路陈家派头作品叫做 Hypocrite， 卷起空中发光的思绪，忐忑苦恋又令人沉醉，我怕我会没勇气再追，失足一跤举止很失态，怕你看到我行为奇怪，决意。 听我李文希 Simon Girl 派头作品叫 Riding to the Sky。可能曾经你都有同过一啲唔同嘅人有过唔同嘅约定，特别系一啲能够好有默契、好容易明白你嘅人，你会好想承诺佢一啲嘢，因为你知道同呢个人一齐喺佢身边系最开心。他和 Tima 一起作曲編曲，監製都是 Tima， 天池有 T-Rex， 他是 Ian 陳卓賢的派台歌 Got You。 地區氣温上升至大約34度，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但是明早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5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本周餘下時間至下周中期持續酷熱及天晴，市區最高氣温可達到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东区走廊近住爱秩序湾较早前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揸车的朋友经过请你留意现场的指示。就是东区走廊近住爱秩序湾因为处理较早前的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另外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在大都是比较车多。在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窝打路道有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东九油站。咁另外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咧，近住塘尾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近加道里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温思劳街。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屿干线小蚝湾去迪士尼，沙头角公路万屋边巴士站来回，同埋屯门黄珠路龙门居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何文田文福道14号德威大厦二期、荔枝角盈辉台三座、铜锣湾纪利佐治街11号华登大厦、蓝田碧云道133号康瑞苑、天水围天晴村晴碧楼、坚尼地城市美菲路85号宝德大厦、黄大仙上村普善楼、将军澳日出康城 Marini 3A 及 3B 座、九龙城 Oasis Kaitak 二座同北角港运城二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土啊，佢好老土噶，净系中意啲旧嘢噶咋。 我呢啲叫有传统美德啊。 Alex 啊，佢好腌尖噶，成日都嫌三嫌四，好挑剔噶。 系你多嘢俾我挑剔咋。 超 B 啊，佢好天真好傻噶、啊，成日都问长问短嘅。 我呢啲叫做好学不倦，你识咩啊？ 我识、啊，总之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呢段康康就咩都识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Anita， 我喜欢了你很久了，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做我的男朋友呢，最重要跟我的姐妹 friend 到。如果你在跟我的姐妹聚会的时候表现得好，我就考虑一下啦。我是 Anita 崔碧嘉，想知道阿一同波盛做我的男朋友究竟得唔得呢，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周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送我有我。 斌神，今日呢位嘉宾啲中文听讲好劲噶， 咁啊得啦，我决定要考考佢，送呢一句俾佢。 林善明正志愿， 哇，呢句好难，我都未听过啊。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咧，又系 Lisa 林善玲嘅，你好。 Hi， 嗱，我哋送呢一卷俾你咧，我觉得系几兴奋啊！ 又緊張啊！ 係啦，咁啊，第一次見 Melissa 啦，都做有準備嘅，即係我哋都起咗少少底。呢一句咧，真係為咗你而度身訂做嘅，因為知道本身你一個中文非常之叻嘅人。 考起我，好紧张喎！而家， 所以咧， 你教翻我， 唔系考你，系尊重你。 我哋写一句难啲，呢句我都少听噶。 系啦，就系 林仙宁静致远， 多谢。 耶！ 系啦，即系抽咗个宁字个名咧，就即系呢一句成语宁静致远嘅。咁啊，系啊，我都系第一次听噶。 你知唔知点解噶？ 我 search 咗就知咯，我本身都唔知 系嘛。 系啊。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问下 Melissa 有冇听过呢句说话。 我咧头先咧谂紧呢卷会写咩？我谂嗰啲咩宁迟处死啊！ 哇，好残忍啊！ 宁死不屈啊！我系谂到呢啲。 嗱，老实讲，嗰啲我哋都系有谂过嘅，但系因为作为礼物嚟讲，好似唔系咁好意头。 系啦，尤其初次见面啊嘛。 系啊，本身有个仲复杂噶，林善宁教天下人负我， 莫教我负天下人。 O K 喎， 呢一句就出自曹操嘅。 系啦，只不过系讲完呢句之后，咁我哋讲啲咩好咧？又唔知咁。 系啦，咁所以咧。就揀咗一句，其實個意思幾好，就係、是、寧靜致遠。寧靜致遠係點解呢？就係話一個人咧，佢嘅修為只要佢個心境夠平靜，一路去累積佢嘅做嘅嘢啦。咁到一個時候，佢就會可以爆發出嚟咁。 好啱我啊！ 係 啊， 多謝你哋。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呢個意思非常之好啦。咁樣咁，但係即係頭先係啦，我哋都有講到，即係了解咗少少你嘅背景，就係、是、一位老師啊，本身都係。咁其實係即係做老師係幾耐時間？到嘅做咗 三四年左右啦。 系咁，但系即系呢三四年之间，系咪其实一路都系觉得即系除咗做老师之外，深深处都系其实我都系中意音乐啊，好想做歌啊嗰种状态噶。 系啊，以前觉得自己唔够决心啦， 系 又试过叫做不如做翻工啦， 系 咁啊，暂时摆低呢样嘢先啦。咁但系发觉其实人生都只有一次啫。咁当有呢个机会嘅时候，其实仲呢个嘅梦想仍然摆喺我心入边嘅。 但你话之前唔够决心啦，那个之前系可以数翻，可以系有几耐之前嘅？即系几耐之前开始已经有谂过，其实我都想试下，想成为一位歌手啊，中意唱歌啊咁样。 其实读中学时期咧，已经系即系好中意唱歌啦，又中意去参加下歌唱比赛啦，甚至乎其实都真系试过签唱片公司嘅。喺细个嘅时候，但系又遇到公司一啲人事变动啦，就算有啲计划啊，或再组女团啊，各样最后都唔成事嘅。咁跟住之后开始就有一段时间对自己冇乜信心嘅，系有时有得再去有啲。机会或者再参加啲歌唱比赛咧，我会谂好耐啦。deadline 前二三五八系啦，二三三零仲填紧张方咁样嗰啲咧， 交唔交佢 咧？系啦，点咧？好唔好咧？咁样即系都有啲时间会对自己冇咗信心嘅。但系后期有继续去参加唱比赛啦，或者系都有试下去啲酒吧度做驻唱歌手嘅，都即 系 仍然系嗰条火喺个内心深处度嘅。 但系点解会去到参加歌唱比赛？有你头先讲嗰个情况啦，因为即系你讲之前签唱片公司咁，可能有时。变动嗰个问题或者个缘起又唔系关你事噶嘛， 系啦。 但系嗰样嘢你有冇发现到点样影响到你对自己唱歌去参加比赛都会有影响咧？那个决心 嗰阵时，我记得我报嗰、那个即系二三五九 deadline fighter 嗰个比赛咧，其实佢就唔系一个歌唱比赛嚟，佢系嗰啲选秀校花校草之类咁样嘅。咁、我谂都系一个即系机会嚟噶嘛，但系又。始终呢一方面又对觉得自己冇乜信心嘅， 系 咁样咯。 O K， 咁但系喺即系读书嘅时候已经参加即系好多比赛嗰啲，有冇系话即系细个受即系边个影响令到你中意唱歌啊？听啲咩类型嘅歌咁样噶？ 真系纯粹受香港歌手影响，即系细个好中意听广东歌啊！即系嗰个年代系会买，仲系买碟嘅，即系买嗰啲 VCD、DVD 都多噶嘛。嗰阵时会再兴啲嘅，即 系 都出得密噶嘛啲歌手歌。其实而家就可能会冇咁密啦，相对地，以前就好兴嘅。咁嗰阵时咧，以前细个咧，我个年代吓，我第一张买嘅唱片咧，小学嘅时候咧就系 Twins 嘅。 哦，差唔多啫，我哋差唔多啫 ，friend 仔啊， 一个暴露年龄， 好彩啫， 我都系小学嘅时候听 Twins 嘅， 我第一只碟都系 Twins， 我系咩？你自然买都系 Twins， 系啊， 你边一只？ 我用自己钱买第一只系 Twins， 系 第一只 蓝色封面沙滩， 唔系。 厚少少添啊！我好似系嗰啲新年碟嚟嘅，因为嗰啲咧咩孖宝咩孖宝八六六八啊，八八六八，我唔记得咗啦，系啦，即系嗰阵时，因为点解可以买，系因为阿爸阿妈即系同。呃佢哋话哎呀我要买啲新年歌咁样所以先买到嘅。 即係咪有人拜年跟住播住。 係呀係呀。 background music 喺屋企要播住。 係喜庆㗎嘛咁屋企都啱听㗎嘛咁样。 咁但係听 Melissa 讲你第一隻买应该好早期喇应该。 真係第一隻女校男生。 女校男生嗰一隻。 係呀嗰陣时就我仲记得呢嗰日买完隻碟返屋企啦跟住我屋企人係闹大交。跟住我仲喺度入隻碟去睇 MTV 係坐喺个厅度继续睇，你哋闹啦，睇咁样， 好有冲突感啊个画面。 系啊，但系好有印象就系呢一呢一个就系呢一只就第一只买嘅唱片嘅，就系细个都好中意听广东歌嘅。 O K， 咁啊，但系喺一路落去啦，即系可能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歌手去影响住自己。有冇话自己谂翻起买得最多或者储得最多嘅一啲？歌手的专辑或者可能是令你到现在都觉得、啊、其实我当年真的听最多是听他的歌的了是哪一位呢 反而呢我觉得很有鼓励性 的歌手对我来说加上刚刚早派看完他演唱会、是张敬轩 哦 是他今次的演唱会是有一 part 都是讲和梦想或者和目标有关系那一 part 就是自己看是很有感受、我好哭的在这里第一次看演唱会在这里喊以前呢都是默默流泪的看演唱会感动是但是那一 part 真的即加上加埋演员啊，演员嗰个嘅效果，底下哇，真系喺度喊晒咁样咯，喺度系嗰 part 其实都即系几带到俾我一啲动力嘅，即系但系其实有啲事就系你未真正踏出呢一步去完成嘅话，其实你永远都会有个遗憾喺度。咁不如你、即系预期去谂你完成得有几好，咁不如你真系试下去完成先啦。即系佢演唱会就系有句说话嘅，就系、就唔完美地完成好过即系冇发生过。咁、我觉得呢句说话。其实都好令到我好多感受嘅，同我而家嘅状况都好似嘅。 呢、个情绪咁到位，会唔会亦都真系同今年自己、真系开始好似慢慢喺各方面都有一啲嘅进展啦，亦都踏出咗几步，系会比较大嘅关 系 咧？ 系啊，正正就系嗰段时间啱啱录完首歌，咁、真系叫做有机会去即系、真系做自己一路以嚟想做嘅事，咁所以嗰 part。嘅演唱會就令我好深感受。 咁、但係因為你話之前可能有機會即係參加比賽之後，亦都會有即係簽公司等等嗰啲啦。咁其實有冇去到一個咩年紀或者咩階段嘅時候，自己心裏邊都有諗過係、唱歌唔係淨係一個興趣，佢有機會可以變成一個叫做可能職業或者一個即係自己嘅 career 嗰樣嘢咁樣咧。 其实嗰时又冇谂咁多，真系单纯中意唱歌，中意企喺台上面唱歌嗰种感觉咯。以前中学歌唱比赛一定要参加嘅，跟住唱歌又系我啦，单独唱又系我啦，合唱又系我啦，跟住班制系成班唱又见到我啦，跟住表舞跳舞表演又见到我啦，即系我系好中意走上，可能啲人都嫌我好烦嘅，但系就系、是、即系单纯地中意，我又冇特别话谂要唔要成为一种职业嘅，就算之后可能。簽完唱片公司嗰個機會錯過咗，都其實雖然話個信心會即係低咗啦，但係都話其實好中意唱歌嘅自己就 係。 但係當時即係可能唱片公司曾經都嘗試過啊，可能有個機會可以出道，但係最後即係各種唔同嘅原因，最後件事唔成，會唔會即係嗰一刻係曾經有考慮過話，唉死啦，咁不如真係搞唔掂喎，即係佢可能只能夠係成為我人生一個興趣啦，我冇辦法可以走落去。會唔會曾經都會去到一個比較負面啲嘅程度咧？嗰陣時諗得 都嗱，嗰陣時就仲係中學咧，就仍然諗緊啦，可能之後仲有機會咧。但係去到真係讀完書即係畢業開始出嚟揾嘢做嘅時候咧，就會開始有少少呢一個情緒喺度啦。即係你要又會另一方面覺得我揾到一份穩定嘅工作去做，又係其實都係件好事啦。啱啱畢業，大家都會想揾到工作。咁但係其實又唔係咪意味住我就會真係真真正正咁丟低咗呢個夢想咧？咁、有時候都會咁諗。 咁但嗰時就唔係即刻就即係投身老師嘅行業，係做咗其他工作先啦。嗰時就 其實嗰時我第一年咧就當其時我心態就係、好啦，我揾到工咧我就做啦，揾唔到工嘅我就繼續去即係試下唱歌啊，揾下我理想夢想咁樣啦。但係咧都唔知叫好彩定唔好彩啦，我都好快之下咧就揾到工啦。 系啦，咁好忐忑嘅个心情，揾到工又系即系对于一个啱啱毕业嘅人嚟讲，揾到工系一件好事啊！但系又意味住系咪哎呀死，我系咪一直都真系要丢低或者放弃呢一样嘢咧？定还是呢样嘢可以成为我兴趣，周不时去唱下 K 就算咧？咁但系就一路即系工作底下，亦都会觉得自己其实心底入边都仍然会有呢一个梦想喺度嘅，都会、即系有呢个机会都会想去一试咯。 系咁，以而家譬如而家个新闻有做老师亦都即系出歌，因为我哋之前有访另一个嘉宾咧，都系一个老师就出歌，力俊 系 啦，系男老阿 Sir 啦，而家我哋有 Miss 啦， 佢都话好痛苦啊，佢都话唉，我第二朝要翻好早啊， 系啦，即系时间嘅分配啦，以至去到即系教师嘅身份同埋一个公众人物啦，叫做嘅一个两个身份之间啦，亦都可能都有人问过你，即系啲家长会唔会惊佢哋嘅谂法等等，呢啲系咪你都又系经历高呼过呢啲唔同嘅状态要考虑 嘅？系啊，都系经。力当中噶，即系除咗要应付嗰个工作之外啦，咁我花咗我即系公务时间以外嘅啲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嘢，但系我又唔可以影响到我嘅工作噶嘛。即系如果相对上依家呢个阶段要两者之间平衡，又或者其实都会即系会顾全自己嗰个职业上嘅身份啦，因为始终即系教师呢个职业又同平时即系可能做 office 啊或者各样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你会对住。即係同教育有關啦，或者同啲細路，即係下一代學生啊嘅接觸比較多啦。咁，但我又即係其實自己都想透過呢一樣，即係我去唱歌嘅呢件事，都想身教得到佢哋，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認真讀書之餘。即係好似我認真工作之餘，其實你都可以去發展你自己嘅理想同夢想咯。呢個係我比較想帶得到俾我啲學生嘅一個訊息。 係，咁佢哋知道你有出歌啊，又成啊，咁啲學生有咩反應佢哋？有冇系啦，即系 Miss， 我有听你只歌啊 ！Miss， 今日你唱完歌先准上堂 啊， 咁样嗰啲， 我有叫阿燕马姑姐帮手听啊，插标数啊，好中意你唱歌咁，即系佢哋有冇啲反应噶？ 佢哋都明白我喺学校嘅身份系老师嘅，所以佢哋最多都系会悄悄地笑息走过嚟同我讲咁样咯，但系又会唔会话真系喺个班房度话唱咗歌先上堂咁样？佢哋悄悄地咯，啲眼神你会知道佢哋知咯。 咁但系喺呢一个教师同埋音乐路上边咧，即系会唔会话，即系头先都讲到有好多嘢系自己要再谂多少少。对你嚟讲最大嘅一个 concern 会系，即系要好小心地去处理嘅会系啲乜嘢咧？ 我谂其实真系平衡个工作个表现， 嗯， 即系两者之间，你即系可能都真系有讲，譬如好似力津啦，佢都系老师咧，即系朝早嗰个时间。好做啦，翻工咁跟住依家叫做臨近暑假考試好少少啦，叫做平衡到得，同埋有時會都會覺得可能因為可能呢個工作我又會錯過咗一啲嘅機會嘅、因為你知道個時間咧，可能而家即係放學嘅時間再去做，其實係某程度上會錯過咗啲機會嘅，咁所以呢個都係我一個好難兩者之間取到平衡，只能夠即係盡力去做咯，暫時呢個階段。 另一樣就係我好奇會唔會有就係嗰個所謂形象上嘅考慮，因為老師嘅感覺一路以嚟就係喺學校一個有一定嘅所謂權威啦，我叫做或者一個長輩。咁但係去到演繹一啲作品上面，例如可能係一個情歌，好似而家隻歌，可能亦都會有一啲嘅先啊，又或者係出嚟做訪問啊，嗰個狀態又會可能平時喺課室裏面嗰個通啊嗰樣嘢，呢啲形象上嘅其實會唔會都要自己去 adjust 啊，或者去諗咁噶？ 歌嘅話咧，咁其實我覺得唔同，即係歌音樂啦，或者其實都係一個抒發感受嘅途徑，又或者其實唔同嘅歌都係記錄住人生不同嘅經歷嘅。即係我覺得就算係同愛情有關啊，同家庭有關，同理想有關，其實無論個信息係點都好，都係講緊人生之中嘅不同嘅經歷咯。有甜酸苦辣，咁其實每個人都會經歷噶嘛。咁呢方面我覺得又唔係一個好大問題嚟嘅，我自己。嘅角度嚟讲，因为始终音乐就系有唔同嘅题材，有带出唔同嘅信息、唔同嘅感受嘅。咁跟住之后身份嗰度咧，都会担心嘅。系啊系啊， 即系可能讲嘢个通都已经有机会喺课室里边， 可唔可以太过开玩笑，又可能会有压力啦？可唔可以太过多一啲讲情歌嘅嘢，会唔会又好似惊？学生会唔会问翻转头咧？咁系咪会有呢啲状况？ 我又自己比較開放一啲嘅，對於呢一樣嘢嘅態度。咁、如果你係課餘時間或者放學你想同我傾，咁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喎。即係最緊要我上堂嘅時候做翻我上堂嘅嘢，咁我又覺得唔係一個好大問題嘅。只不過可能真係世俗嘅人會未必個個接受咯。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又唔係一件咩事嚟嘅、即係如果我即係叫做跳出嚟咁樣睇翻，我就比較開放一啲嘅個態度上對於呢件事。 係，同埋都好睇本身，即係老師都好多種喎。可能本身 Melissa 你都係一種聽得出係即係叫 open mind 啲嘅老師嘅時候，咁呢啲就冇乜所謂。 嗯， 係即係有得傾啊，同啲學生了解下，咁樣就 OK 啦咁。同埋有陣時，我記得以前讀書都會有啲愛情嘅問題，都會揾老師講。 揾老師，你會啊？我唔會啊，因為我老師讀書嘅時候冇呢啲嘢嘅。 係咩？你冇啊？哎呦， 太順利啊嘛！呢個愛情， 哎呦，零啊，係零啊。 臨床几千樽荒废的药水，完成不到的火箭有一堆，才能一出生举国已嘉许，注定流行的歌只写了三句，作过罪，其余待俗，然后睡觉。28年后，正谁还在脑内发酵？油画绘一半，台词写不过半，完成章很美满，半途却放下没有管，一世即将过半，才华竟早已入了股。有天才，为何我们？却是无后半，无意义，明了别让潜力浪费，但发完力三秒还是怕倦怠。词写不过半，前途本应未满，最后太懒惰卖了盘，一世即将过半，才华竟早已入了款，有天才为何我们却是无憾。 啱啱 Melissa 又讲，我之前即系听张敬轩嘅作品，听到有啲感触。我哋相信呢一首张敬轩嘅作品，应该都会呼应到佢头先勾起嗰种感觉。由张敬轩嘅之前作品叫《天才儿童1985》，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805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感染占3625宗，输入个案有180宗。医管局表示，有1207名确诊病人正留医，其中17人情况危殆。新增一名67岁阳性的男病人死亡，他已经接种三剂疫苗，本身有糖尿病及高血压，昨晚由救护车送往明爱医院，经抢救后不治。医管局相信死因同轻生有关，会交死因庭研讯。299间学校共呈报364宗阳性个案，过去7日有182间学校呈报2宗或以上感染个案，当中有2间学校部分班级建议暂停面授课一个礼拜。在院舍方面，新增4间安老及2间残疾院舍有确诊个案，相关院舍的院友及员工需要检疫。政府下午5点起将大埔广场怡富阁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今晚11点前接受检测，目标在明日大约中午12点完成行动。根据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在本月14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大埔广场怡富阁内超过2小时的人士，亦需在本月22号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澳门昨日新增18宗新冠阳性个案，今轮疫情累计1783宗。政府公布由今个星期六开始进入防控巩固期，部分场所包括赌场和理发店可以有限度恢复营业，其中赌场上班人数不可多于原来的一半，但是电影院、酒吧、托儿所、今日中心内的店铺以及楼宇的室内装修工程仍需暂停营运。行政長官批示，由7月23日至7月30日凌晨零時，除了維持社會必要運作及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或場所繼續正常運營之外，其他從事工商業活動的公司或場所在遵守衛生當局防疫指引要求的前提下，可以有限度運營。批示又要求所有人員繼續留在住所，但因工作、購物又或其他緊急或必要的原因需外出人士除外，外出時不能聚集，並且必須佩戴口罩。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但明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5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周中期持續酷熱及天晴，市區最高氣温可達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近爱秩序湾的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来回方向的封路都是重开。另外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义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接近丽晶花园的了，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落去接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黄珠路龙门居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孟屋边巴士站来回、青屿干线小豪湾去迪士尼和清水湾道德望学校上车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 我哋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嘅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一般上网社交软件都有使用年龄限制去保护小朋友受到伤害。最近有社交平台研究，用户除了在注册的时候要填写年龄之外，还需要有其他已成年的追随者担保他够岁数才可以开户。你觉得这个方法又可不可行啊？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红转咪，知识会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救唔翻唯有写低落嚟。 还可挽手畅游，再牵手来自救，回到热爱依旧，裂痕再不要继续回首，还可说声挽留，放低自己所有，唔记住最初。 提到专辑中 experiment 的部分是以过往一段的感情做蓝本的，而当中这首教洪家豪说是来到感情中想挽救的阶段，纵然两个人都明白挽救过后都未必可以长久， 还可挽手畅游，再牵手来自救。 作曲建词编曲监制都是洪家豪一手包办，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了十一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洪家豪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Lâm Xin Minh Chính Chí Yuan. Wow.呢句好难，我都未听过啊！ 嗱，今日嘅苏音乐咧，继续今日嘅嘉宾啊，呢首系林善宁嘅，咁啊有你嘅第一首派台作品啊，呢首《过路边》嘅，咁我同阿斌咧就会按住呢一首你嘅派台作品去估下里边嘅一啲东西，就再交俾 Key 晓啦。 系咁啊！我估先咧，因为其实头先都听到 Melissa 讲，即系自己听好多一啲嘅广东作品咧，系影响自己好深。咁我觉得呢一首歌咧，其实好特别嘅，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听广东歌，尤其一啲可能比较 balance 少少嘅情歌，我哋会听一啲 chorus 位，哇，嗰、那个情绪推进得好犀利啦，咁样。呢一首歌我觉得特别，就系特别在。開頭嗰啲低音位，因為其實低音我覺得有時係比 chorus 一啲比較亢奮嘅位置係更難處理，所以可能喺錄音 vocal 嘅部分嘅時候，可能 Melissa 會比較相對於著重點樣可以處理好前面低音嘅部分，令佢可以承接到之後嗰種情緒嘅起承轉合咧，咁樣樣。 咁我估埋你就揭曉啦。我想估就係因為一路聽你講都知你鍾意同埋好受廣東歌嘅影響啦，咁所以到出第一首自己派台作品嘅時候，自己嘅歌可能我估出現一個狀況都有諗過，就係揀一首點樣嘅風格啊，點樣類型嘅歌去俾自己去推出呢，咁所以可能就係因為咁，所以收咗可能個 demo 返嚟之後，再同監製加編曲，即係都係 lock out 啦，即係傾嘅時候就咁，不如就用你自己擅長同喜歡嘅風格啊，演繹嘅方法去做呢一首歌，咁所以聽得出就係裏面你嘅唱嘅方法啊，首歌嘅類型啊等等，都會好感覺到我哋一路以嚟聽廣東歌嘅嗰種風味喺裏面，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同你自己本身嘅喜好有關係嘅呢、這個決定。好啦，交俾 Key 好啱啊！你哋都講真。 Miss 我有冇印仔啊 ？Miss 吸夠你三隻豬仔。 係咁，但係先問一下先，呢一首作品係你第一首排台嘅作品，但係咪係你真正第一次入錄音室錄音嘅作品呢？因為之前聽你，即係頭先聽你講，之前都有嘗試過同一啲嘅唱片公司去聯絡嘅時候，會唔會其實之前已經有一啲相對有相似嘅經驗嘅咧？ 以前試過有一次幫朋友錄過個 demo，但是自己真的入錄音室的經驗真的很少， 是 啊，所以都叫做真的這次是真的加上錄自己作品，真的第一次那麼滯了，如果之前 demo 真的一兩次了。 OK， 咁喺呢一次啊，真係叫做第一次正正式式去为自己作品去做一个录音，会唔会话即係其实可能事前嘅准备要花多少少功夫啊，或者可能都要同监制啊 lock out 傾下，喂点样啊，我第一次录，我真係唔係好知道到时应该要做啲乜嘢啊，咁样会唔会都有呢啲状况出现呢？ 都會嘅，因為入錄音室咧，真係聽得自己把聲好清楚，即係你少少瑕疵或者真係有啲位唱得唔好咧，都已經好清楚啦。成日聽翻 playback， 聽完之後，可唔可以呢句嚟多次啊？即係都會咁，可能會聽得好清楚底下，你會好多一啲位想挑剔自己啦，又或者都諗緊究竟用咩聲線，點樣嘅唱法會比較好咯。頭先咧，你都講得好啱，就係因為我係一個好澎湃情感好丰富好丰富好澎湃嘅人嚟嘅，所以叫做前面嗰啲铺排呢，就真係会即係再去即係要揣摩下点样去演绎囉，同埋个风格都一样啦，因为我自己其中一个鍾意嘅风格呢都係 pop rock 少少嘅，所以你见到首歌比较 full band 一啲嘅后面中段嘅部分都。 咁即係引申即阿斌講嗰樣，即係一啲低音啊，同埋去到澎湃咁。咁特別前面你自己都講，即係呢個係可能未必係平時自己唱歌最叫澎湃抒發到位一啲低音。咁點樣去揣摩嗰個演繹？即係咪都同監製落歐？即係要試一下自己要錄音室度揾聲啊，定係點樣？ 係啊，其實佢都有即係教我點樣去即係放輕把聲去唱嘅，因為有時我就係即係太過澎湃底下咧又收唔翻，咁佢又即係佢都即係 lock out 都會教我點樣去即係放鬆多啲去即係投入嗰個感情，即係淡淡然嘅嗰種感情先再爆發咯。 嗯，咁今次呢個錄音過程即係會唔會話可能即係事先預計，可能諗住幾多個 session， 可能三個 session 搞掂嘅，但係原來最後啊唔係喎，原來第一次真係要多少 session 先可以錄起成首歌咁樣，同埋 lock out 好興一樣嘢嘅，成日都叫，得唔得啊？過嚟補錄兩句啊！會唔會都有呢啲咁嘅狀況出現咗？ 其實調翻轉比我想象中咧，係冇咁多 session 嘅。 嗯， 因為我預計自己一嚟頭先同大家分享就係我個經驗，即係入錄音室經驗比較少啦。咁我都預計自己應該好多嘢會做得唔好啊，就係各樣啦。咁但係個過程入邊一路即係監製啦，一路街住我做，反而佢又即係我有啲位置我會對我自己冇信心。我翻去聽完之後，我會問佢啊，呢句個尾音好似。唔係咁得啊，係咪啊？佢又反而佢俾好翻好多信心我咯，佢覺得呢個演繹 OK， 我覺得呢一 take 冇問題，咁所以反而比我想象中有啲調翻轉，我諗住係即係佢好唔滿意啊，或者我做多嘢做得唔好，但反而係佢俾翻信心我咯。 咁前後大概今次用咗幾多時間去錄起咗整個 vocal 嘅部分？ 我諗第一次去咗錄咗之後啦，跟住之後再去多咗一次去再有啲部分補錄咁樣，差唔多就大概係咁咯，比我想象中係 順利 嘅，係啊，反而係真係佢俾信心我咯。 係，咁其實因為有自己第一首而家派台嘅作品咧，有冇話係？嗰陣時個狀況係，我諗住好啦，我都係的起心肝。其實我想做呢樣嘢咁耐，我不如真係試下去揾一啲 demo 翻嚟睇下，可唔可以再 develop 啦？定抑或係調翻轉嘅？咁啱可能遇到一個 demo 之下，跟住咦幾有 feel 喎，不如我真係做，即係邊樣嘢出現先嘅？ 其實係今次呢一首歌出現先至重現翻我呢個嘅即係。夢想咁樣嘅，因為本身都叫做繼續又去唱下歌啊，咁各樣咁，但係就冇話特別去揾啲咩機會啦。咁跟住遇到咗呢一首歌啦，遇到 Lock Out 啦，遇到呢一隻歌 過路邊嘅作曲填詞人 Lava 之後咧，咁大家先至傾開話，不如我哋就付諸行動啦，去即係有呢個計劃同 project， 咁就令到我先至即係有呢個機會去有自己嘅第一首歌咯。 喺一個咩情況之下，即係聽到呢一首歌？因為你話有咗首歌喺度先嘅，嗰時 Lava 係點樣俾你聽嘅？ 其實係我哋一班中意唱歌、中意音樂嘅朋友介紹底下認識 Lava 嘅。咁呢隻歌係佢嘅作品嚟㗎啦。咁佢於是就俾咗個 demo 我試唱。咁試唱完之後，佢就都中意啊。咁結果就有咗呢一次嘅合作咯。 哦，咁所以就有咗個 demo 之後，就再揾咯，我就再 further 去編啊咁樣。咁你嗰時即係初頭聽佢呢個 demo 嘅時候，嗰個題材啊，或者各樣嘢係一個點樣樣嘅狀態嗰時。是不是同而家差不多定是一樣啊？啲歌詞各樣， 歌詞都各樣都一樣嘅。嗰時就未編曲嘅，係啊。咁後來就同我歐傾，先至有咗呢一個叫做 pop 同埋 full band 少少嘅 style 出現咯。 咁你當初聽佢呢一個 demo 去試唱嘅時候，你自己有冇都即係對首歌嘅感覺係點樣樣嘅？ 我都好中意嘅個副歌部分，因為我好澎湃噶嘛，啲感情嘅放曬出嚟咁啦。咁呢個個 chorus 個印象我都幾深嘅，同埋我都覺得幾好記嘅，即係我可能真係聽一兩次，我已經好記得佢個 melody 啦。 嗯，咁有冇话喺即系遇到呢一首作品咧，亦都遇到 Lava 同埋 Lock Out 啦。但系即系有时系咁噶嘛，好多时候可能听到一啲嘅 demo 试唱啊，几中意咁，但系未必最后嗰件事会系谂住啊推到出街或者会成事，系去到大概一个即系倾到点样嘅时候，就大家都觉得诶、好似系一个几好嘅时机去真系推出自己一隻个人嘅作品，即系而自己嗰个心态各方面嘅状况亦都好似 ready 咯咁样。 其实嗰次真系一唱完个 demo， 咁大家听完之后咧，就已经即刻决定话要出啦。咁我都好兴奋嘅，因为我相对上我会比较被动少少啦，都要即系我自己唱完之后都睇下大家嘅反应，或者我都未必判断得到自己究竟唱得好唔好，或者各样都即系期待佢哋俾翻啲 feedback 我。咁但系点知听完之后，大家都已经决定咗要出呢一首歌，咁于是我又觉得，咁既然我有机会出呢一首歌，我咁想做呢样嘢，咁不如我就做到尽啦。我就一於去唱好佢，跟住然後拍埋 MV 啦，跟住然後做埋派台啦，所有嘢都希望我可以即係持續咁樣去即係做我自己想做嘅事咯。 同埋我覺得咧，而家派新歌咧，其實都唔係而家，我一路以嚟派新歌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你要知道而家時下年青人到底喜唔喜歡呢一類型嘅作品或者呢一首作品，而你亦都好好嘅一個機會就係你真係對住好多嘅年輕人啦，係即係可能佢哋嘅一啲睇法，可能已經同我哋呢啲叔叔係好唔同噶啦。 唔作準嘅，可能我鬧得佢多，佢又會話唔好聽；我錫佢嘅，可能佢唔好嘅。好聽 ，Miss 好好聽啊！你俾多個印仔我啦，咁樣 係啦，就係咁啦，所以唔作準嘅，可能佢只係因為想我吸多個印仔，記多個優，記佢多個優點，所以先讚好聽嘅啫。 所以都唔會特登去即係問翻佢哋覺得好唔好聽咁樣。 佢哋會有留 comment 俾我嘅， 係 啊，但我不排除都係因為想攞優點。 係啦，下面要加個署名，驚死你唔知個 user name 係佢啊！我係邊個邊個同學啊？ 仲要寫埋班別啊！我係三 C 班。 二號嘅 綠社家咁樣， 但係有冇覺得呢個經歷好有趣？就係、是、以往咁多年之由細個開始都一路即係中意唱歌，跟住又擺低過一段時間，又可能輾轉做過唔同職業，去到今時今刻，咦！突然之間一個咁被動嘅狀況之下，又出現翻呢一樣嘢，令到你直情可以出埋一首歌，有冇覺得呢件事其實都幾 奇妙？係 咯，幾奇妙咯？有冇咁嘅感覺？ 都係噶，奇妙噶，真係，因為其實本身都覺得唔知真係仲有冇呢個機會啦，年紀都唔輕啦，咁係啦，究竟我係應該繼續穩穩定定接受呢個安穩，定還是即係得閒去唱下 K 咁樣算，定還是真係仲有呢個理想咧？咁所以其實今次遇到 Lava 啦同 Lock Out 咧，都係造就咗我呢一個機會喺度咯。 嗯，咁啊遇上呢一首即係過路邊嗰時嘅 demo， 咁啊 Lava 其實佢有冇都同你 share 即係？佢自己寫呢首歌， 可能個詞啊等等個內容啊主題上面佢自己係咪都有啲咩感受，所以有呢首歌咁樣同你分享咁樣嘅。 反而咧係我有同佢分享翻我聽到呢一首歌，我即係有啲咩感受，因為呢首歌咧我。即系我同翻阿 Lapa 讲咧，我系 get 到佢想带出咧，其实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咧，有时候好似好容易建立啦，但系同时间都好容易被摧毁。无论友情啊、爱情啊，甚至乎亲情，都可能会有啲关系磨合嘅阶段，或者系有分歧嘅状况出现。咁但系、究竟系要唔要勉强去维系咧？有时候女仔又好想做对方嘅主角噶嘛，即系女仔梗系想喺个男仔或者喺呢啲朋友心即系佢嘅生活中系占有最重要一个主角咁样嘅位置啦，但系好多时候对方未必系嘅，佢可能会有好多生活圈子啊，佢有好多朋友啊，有佢嘅兴趣啊各样，咁你又可能只系佢嘅过客啊咁样，咁但系又系咪真系咁重要咧？主角配角呢、這个都系我觉得喺呢一首歌度我感受到嘅咯。 系，咦？睇嚟你好有故事喎，本身嘅人系咪都有相关嘅体会咧？即系曾经 真实故事、 真实嘅体验，即系可能对方嘅 priority。各样嘢都有体验。 其实我谂对女仔可能多啲啦，你哋冇乜嗬。 我哋 我哋唔系女仔， 系啊，因为所以我哋冇啲 系啦，冇呢个感受，唔会唔需要对方。 我 priority 第一系自己咁啊。 唔系，但系我又好明白同好同意嗰种，即系可能女孩子会好想做到自己身边另一个佢生命当中绝大部分嘅一个角色嘅，即系佢都会好想啊，最好你廿四小时都陪住我啦，或者可能系你做啲乜嘢同朋友去玩也好，睇演唱会也好，你都预。埋我，即系我谂女仔系会有呢个心态喺度。你自己本身会唔会都系一个咁嘅人咧？ 我特别系因为咧，如果你将对方摆咗喺第一位嘅时候咧、如果对方唔系摆你喺第一位咧，你系会有少少唔开心噶嘛？因为如果我视你为最重要，原来但系你系拣咗第二啲嘢，我系第二、第三、第四嘅，咁咪会唔开心咯？女仔会咁样咯，有时候。 咁如果佢唔将你摆第一位，但系。即喺你上面嗰啲唔係其他人嚟嘅，可能係唔知即事業咁樣一啲比較虛無啲嘅嘢。咁呢啲係 屋企人咁樣。 即係如果以人類嘅嗰個 category 咧，第一。不過咧，非人類嗰啲仲有啲嘢喺上面嘅咁。 可能隻貓咁樣。 係啦，即係如果係呢啲咁，你又有冇體驗過或者你 可以有兩個第一位噶嘛？我覺得。 哦。 兩個第一位仲係咪第一位？ 呢個一個哲學嘅問題。 兩個第一位。 不同組別咯，好人類組別， 起碼人類組當中我都勝出咗啦。 係。啱啦，年龄层跟住又胜出咗，系 咯。咁有冇真系经历过要有呢个叫做 priority 嘅先后，所以曾经要磨合一下，尝试啊迁就一下对方啦，但系最后 work 唔 work 到又另一件事，有冇经历过呢啲状况噶？ 愛情上都會遇過噶，都會經歷過。不過我自己個人咧，就係唔擺喺心度嘅，即係真係我遇到之前可能遇過呢啲情況，我會同對方講咯。你要擺翻我喺第一位嘛？我同佢講，其實友情都遇過噶。友情咧，以前即係讀書時期咧，你個圈子或者你個世界比較細啊嘛。咁又會可能對方或者同你嘅關係會比較緊密啦，大家淨係每日都一齊翻學啊各樣啦。咁但係有時候都會遇到就係、是、當可能大家唔再升同一間學校嘅時候啦，又係一樣咯，已經係可能變咗係你嘅配角啊，或者變咗喺你生命中冇咁重要，其實都會遇過呢啲情況噶。 你係咪都已經體化咗呢啲啦？已經， 所以就係好似首歌咁樣咯，即係其實都唔係咁重要嘅啫，因為你已經喺佢心目中佔有一席位啦嘛。 係，咁啊，亦都所以呢首作品過後邊亦都會有一個 MV 出現咗啦。咁啊，呢個 MV 嗰、那個即係都有一個故事喺度啦。咁係咪都同團隊一齊去傾，即係可能將一啲你頭先講嘅一啲感受啊，再同導演大家諗下究竟個 storyline 係點樣樣咧？係點樣即係點樣傾嘅嗰陣時係？ 系嗰阵时就同嘅 MV 嘅监制嘅导演啦吓阿子咧，咁我其实都好信任佢哋呢个团队，因为佢哋好似一个家庭咁样 family， 佢哋合作开好开心嘅，佢哋成个过程都咁，跟住好多位都系佢点样去 guide 我或者带住我，或者好多时候个故事都系由佢去即系、我任去发挥嘅，都有同佢讲翻呢一个经历，但同时间我都被都好信任佢咯，所以都系主要俾佢去发挥嘅。 你仲要挑战埋呢个演戏 系 咯， 系啊， 有啲感情戏，有啲眼泪戏咁样噶。 系啦，对你嚟讲难唔难咧？呢个体验 都幾我覺得幾有趣嘅呢個體驗。始終咧，係我又冇乜演戲嘅經驗啦。咁但係男主角啦 ，Joseph 啦，同埋導演咧，佢哋都好好，都帶我入戲。甚至乎導演咧會好似旁白咁樣啦，一路喺度背後講住佢嘅故事。咁大家都會留心聽，都覺得佢喂係咪有感而發啊？講到大家都眼濕濕喎，佢嘅故事，佢都投入咗落去咯。係啊，所以。成個過程都好開心嘅，係辛苦大家啫。我係覺得，因為嗰日都好長時間嘅拍攝嘅，因為個時間嘅關係啦，所以我哋一日入邊就搶曬成個拍攝嘅，即係由朝頭早八九點拍到凌晨兩三點，所以係即係我就冇所謂嘅，因為呢件事係我都好想呢個 MV 好，都係我第一首歌都好重視，反而我覺得辛苦咗佢哋啫。但係 so far 就又見到大家，即係佢哋都好開心，得個團隊咁樣。 今日見到歌同埋 MV 嘅成品嘅時候，終於面世，即係自己收到啦、聽到啦、睇到啦咁。你嗰刻你記唔記得係一個咩嘅場合啊？係喺屋企咁樣睇到啊，定係點樣樣？ 喺屋企睇到噶，都好感動嘅，同埋都覺得其實背後有好多人幫咗我好多咯。呢個係我覺得好感恩地會有咁多人去喺背後去幫我完成呢件事。 咁有冇都令到你就即刻有信心啦？就繼續。即今年除了而家過路邊之後，都好想哦，又跟住第二首或者第三首啊，開始都有諗啊籌備咁。 係啊，而家都籌備同計劃當中咯，咁希望可以繼續走落去啦。 係，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繼續支持咧，同埋留意住啦。咁啊，亦都係今年嘅新人 Lisa 咧，林善寧嘅，由佢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啊，過路邊嘅，今日多謝你啊， 多謝 ，thank you。 晴天骤变雨天过后，任由它追求。如果太任性拥有，拉不走，别回首，让动魄记忆折旧，是无需拥有。忘掉曾到牵手的背后，联系着你。 望。 节目尾声，听为我哋今日嘉宾林善宁嘅拍台作品《过路边》啊，听日见。